再请听阎菊鹏演唱的《阳平关》。 老将军特意劳转，此事在俺赵云前而往。四将军，去往绝路，当报国恩，何言？老卷儿子，是才探那报道，曹操受粮者，乃叫将张合在北夏侯渊义勇之父，被老将军刀劈马下，按金持马力战张合之头，身强夏侯渊十倍呀。将军，某家今要斩那张合的头来，你看得如何？朕家哪有长胜之理？哦， 最后是阎菊鹏演唱的《辕门斩子》。